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係再講下主題酒店唔會有錯啦， 梗係唔會有錯啦，俾多啲網友多啲選擇啦，係咪先？ 咁我要補充一下先，即係上個禮拜嗰次呢，就因為我啱啱去完神煞係我生日會， 係 咁、啊、第二日呢，咁我而家兩個飯盒呢，我梗係揀件最熟嘅飯盒陪我過埋嗰日真正正日生日啦，正日生日 有冇送生日禮物俾你呢？佢自己 冇喎、啊，送佢自己咯，佢都係送佢自己咯，反而我送撚咗個。咩呀嗰啲粟米嗰啲咩呀嗰啲 豆漿機囉。 豆漿機其實唔關事嘅。咁、啊、我係臨走先同佢講我生日嘅啫。 係。 我生日啦其實。因為佢都知道我生日嘅。但係 佢本來都講話喂執多劑啦咁。 咁冇啊咁我都係三劑啫。都係三劑啫其實。因為神山苦令你執三劑啫咁唔係神山苦有兩劑嘅啫。OK, 好啦。因為好坦白就因為上三妹俾我嗰個反應好即係呢個飯盒啦吓俾我呢個好好嘅反應當日。咁我就諗下咦我仲有件新嘅飯盒㗎喎。 吓試埋主題酒店啦。 咁、啊、不如我就搵間主題酒店同佢試下啦。 係呀係呀係呀。 但係啱啱你呢上個禮拜聽過啦我好鍾意浸浴缸㗎嘛。 吓 佢浴缸啲水咁撚凍即係唔暖啦。咁我係覺得屌真係爭啲㗎喎。OK, 咁我就再喺攜程嗰度搵打情侶兩個字、啊、就揾依時就咪啦，就係揾主題酒店啊。原來俾我揾到有幾間主題酒店咧，都除咗係呢間天時戀人之外咧，用我仲俾我揾一間咧叫天鵝戀， 都係啲戀字喎、 啊。係都是天字嘅，係而家天時即係天鵝咁解啫。OK, 咁呢間場咧，呢間酒店咧就喺紅桂路嘅、 啊， 好又係好撚奇怪嘅，話俾你聽。佢、 啊、 喺一間酒店嚟嘅，成棟嘅酒店嚟嘅。 啊 商場連酒店 啊， 咁啊隔離商場，其實個商場應該係丟空咗噶啦，起埋酒店噶啦 ，OK 個商場都做埋酒店嘅，咁成好似喺上面有三間酒店啊，喺嗰棟嘢裏邊，咁咧天鵝戀咧就租咗另外嘅一層，我哋做主題酒店，其他咧就有兩間酒店嘅， 係 啊，咁啊有一間就好撚平嘅啫，我見到，即係坦白講，如果有網友要諗住租屋住嘅。OK, 啊 又負擔又係諗住幾千蚊想住深圳嘅羅湖嘅。喂喺天鵝戀唔知樓上就樓下嗰間酒店呢 啊 有長房住㗎喎。一個月你估幾錢呢 幾錢啊 ?2990。 咁好過租房喎、 啊。真係好過租房喂你諗下啦喂嗱講下題外話如果譬如你真係要租㗎啦紅桂路。其實行十分鐘到就到地鐵站㗎啦。OK, 就有地鐵站㗎啦。咁你可以好方便咁你返工放工啦。而且你慳咩呀慳返寬頻。OK, 水電。OK, 仲要慳返執房呢、你只係攞個夾去就同埋攞內洗衫。最煩嘅呢幾樣嘢之外呢你完全冇問題㗎你上網又冇問題㗎喎。咪講真咁你使乜嗱，坦白講，嗱，我爆少少俾你聽啦，其實應該唔介意噶，阿碌而家係5000銀定6000蚊啊，唔知啊，租緊羅湖嘅某一笪地方，我嚟做佢個屋企，當然結婚啦，係嘛？喂，5000幾6000銀，講緊係好似係我覺得好似係5000銀啦，總之我覺得，5000蚊冇走雞啦，喂，5000蚊你仲要包水咧，包電咧自己， 係 啊， 你執包寬頻咧，係咪先？啊，咁你 k i t t 啦，但如果譬如你喺租間酒店，你乜柒都唔使理㗎喎。 係啊，水電費都慳返。 死水電費寬頻慳返你隨時就可以叫個人執房你自己房都唔使執喎。坦白講阿碌要佢咪又叫個老婆執咁何不點解唔嗌個阿禪幫我執埋垃圾。你連啲垃圾袋都慳返毛巾都唔使洗喎日日換新㗎喎。 或 者唔好話換新啦日日都換過一條。乾所你會覺得乾淨嘅毛巾啦，係咪先？喂，咁樣我使乜租其他房咧？我有酒店住咪得咯？我租個長房2999，好似2990咋？你可以住喺嗰度紅桂路，其實住喺嗰附近 OK 啊。你 你行十分钟都到咗地铁咯。系先，阿碌行去地铁都要五六分钟啦，讲真，可能唔使，可能起码都五六分钟啦。咁行多五分钟啫噃。咁你其实某程度都几方便喺红桂路，其实住喺嗰度。 系啊。 好啦，唔讲一样啦。咁呢次咧，我就喺葵城咧，就睇下，咦，仲有一间叫天鹅恋嘅主题酒店啊。 吓。 咁我就喺日 search 睇下有啲咩房啊。我见到，哇，啲房真系多好捻多啊。嗯。有一間叫原始森林啦，就係咁啊，影嗰只乜嘢，影住只斑馬嘅。咁其實我成日覺得要睇相，我真係唔信嘅，因為要去到先知嘅。咁我就又睇下其他房，仲有一個主題房係 Hello Kitty 主題房喎，即係嗰啲鏡啊，可能總之啲嘢係用 Hello Kitty 嚟做主題嘅啦。就當然佢唔會係標榜 Hello Kitty 啦，因為佢標榜 Hello Kitty 就犯咗呢個 侵權 啊嘛。但係佢啲啲嘢一見到佢，知道佢係扮 Hello Kitty 房㗎喇。OK? 啊，嗰間 Hello Kitty 房好仲平啲添喎。咁我 search 下，咁睇下價錢囉。價錢仲平過萬象城嗰間天使戀人。OK? 好似係400零蚊到囉。咁當然係又係平過當然都維也納啦。當然我唔知嗰都係維也納幾錢㗎啦。咁我都總之我諗住試下嘛。咁我就早幾日就約定廣東妹啦，即係新飯盒啦，係嘛？咁我同新飯盒講話，喂，呢次就唔係住維基啦，咁呢次你就嚟我租間主題酒店，好靚噶，好好玩噶，咁你就我俾個地址你又過嚟啦，咁樣其實開頭咧，我就點樣氹過新飯盒咧？我就話，因為你知啦，出嚟玩你梗係要俾佢有啲。其實衰嘅，我自己衰嘅，俾佢有啲拍拖嘅感覺 啊。 其實上三妹一路都係咁啊，我一路俾一啲係好拍拖嘅感覺俾佢 啊。 所以其實唔啱啊，佢所以成日覺得我始終有一日咧會跪喺度攞粒鑽石戒指向佢求婚，我成日覺得佢會咁諗。 會咁諗咯。 佢會咁諗，但係我唔會咁做嘛。係啊。咁但係你唔去又俾一啲咁嘅同景佢 啊， 咁佢又唔會覺得你係一個冇男朋友 feel 佢唔覺得你冇你有男朋友 feel， 佢就唔會俾女朋友 feel 俾你㗎啦。係 啊。 但係講真，你要飯盒其實叫咩呢？你就要一啲有女朋友 feel 咋嘛。係 啊。 所以我每次我都當正好似女朋友咁做㗎。 嗯。 我喺某啲上三妹咁我就可以送禮物啦，當然唔會送好貴啦。咁我都送下啲錶 即係送一隻絲梭俾佢㗎，白色絲梭㗎，都幾嚿水㗎。咁樣當然唔好貴啦。咁送下啲衫衫褲褲香水啊，其實我送唔少嘅呢啲。當然佢係認為冇人用佢啦。但佢叫我買嗰啲我就未必買㗎喎。 係 啊。例如 iPhone 6啦嗰啲我唔會買。 iPad 啊嗰啲。 iPad 我就唔會買㗎喎。但我送埋俾你呢就唔撚等使嘅。但我又定期會送啲小禮物俾佢。當然佢有時佢係要一部肉米機。俾啦。佢有時佢要買啲唔知乜嘢奶粉 啊， 即係嗰啲咩補鈣嗰啲唔知乜嘢，唔知係咪買返嚟買返出去啊，即係喺酒水貨成日買嗰啲呢，麥皮嗰啲呢， 係 啊，咁佢唔知係咪買返出去啦，總之佢要買我都買俾佢嘅，洗頭水有時都買俾佢嘅，咁當然有時送啲小禮物啦，咁其實呢件新飯盒我都會嘅，但係禮物我未送，咁我就同佢講過話，我就曾經俾個球水山嘅照片俾佢睇，不如下次嚟度玩啦咁樣。咁樣因為佢先屌咗佢幾次㗎啦。咁我就話下次你度玩啦。佢話好嘅。 嗯。 咁我呢次因為點解約呢件新飯盒呢，我就同佢講話。嗱，如果星期六天氣唔凍咁我唔落雨，我哋就去球水山啦。如果落雨我哋搵主題酒店啦。其實我自己 plan 呢都係 plan 咁樣。好衰唔衰呢就星期五。就早幾個禮拜呀。 係。 有啲寒意啊，都未暖啊，寒意啊。但係嗰啲原來喺深圳呢就已經暖㗎喇喎。你知可能真係隔地方。 啊、 跟住新飯盒就同我講話係咪去球水山啊，我話唔係啊，因為臨時有啲改動啊。因為我知佢想球水山玩嗰度機動遊戲㗎嘛。我話臨時有啲改動啊，我就話約咗阿碌食飯啊。我成家又成日攞阿碌嚟過橋啊，或者 係啊， 我約咗朋友食飯，咁而且當日嗰日我真係約咗Super Pack 攞一啲嘢俾我㗎，係 OK， 因為我約咗 Super Pack 係佢攞咗啲 0.01 嘅 condom 俾我啊，肛門嘅，喺日本咧 啊，咁嗰陣咧，我可以話一同你講嗰啲冈本嘅零点零一啦，同萨卡米嘅零点零一系真系真好远， 真好远， 真好远嘅。因为我讲喺节目里边一定讲到嘅。咁啊，即系我要攞呢啲咁嘅礼物啦，因为阿西北皮，咁啊，亦都同佢同阿西北食饭啦。咁我啊同阿西北食完饭啦，咁跟住咧我就话，我应咁讲，我同新饭盒就讲话，我约咗人倾嘢，咁咧就我但系所以一定要住喺主题酒店啦，去唔到求其山啦。咁咧你就到时我发个地址俾你，因为我都未去过，未去过噶嘛。 系啊， 我主题酒店。我去到之后我就攞到房，我发个地址俾你啦。 嗯。 啊，咁跟住佢就好咁样，咁就等佢可以瞓下啦。 系。 咁我同阿碌啊，小马匹咧就喺阿碌屋企打边炉，附近打边炉。sorry 啊，咁啊攞完啲嘢啦，咁啊，跟住攞完之后啦，跟住我就嗱嗱临坐的士，就去咗红桂路呢间酒店啊。OK， 一去到。其实唔使啲揾嘅，你识嗰个商场咧，咁、那个的士就真系开得到嘅、啊，其实唔难揾嘅，啊，亦都唔算系好远嘅啫，一喺红桂路罗湖区咁啊，30蚊的士都，我廿零蚊的士都，我又唔好记的士嗰钱，我唔好记得。 系， 总之我喺罗湖就搭去罗湖啦，啊，咁啊去咗间酒店， 嗯， 咁个门口都好，个入面装修都好靓嘅。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因为我未订房，因为我都几早去 嘅， 嗰时候大概去到嗰时候系两点零三点钟，两点零三点啦，咁就有房俾我拣，而且我觉得嗰间嗰度都唔系太多人去，佢唔同我哋上次去我去万象城嗰度，万象城嗰度咧其实好早都已经冇房拣啦，即系我想提醒一下咧一啲网友咧，如果你系住呢个主流酒店咧，你最好就同埋嗰条女一齐去， 嗯、 一齐去拣房， 系。 咁就開心好多啦，但我呢次咧就缺乏咗呢一樣嘢，兩次都缺乏咗呢樣嘢，因為我約飯盒過嚟啊嘛，上三妹又唔知醒啊，哎呀佢瞓四點五點，嗱咁啊廣東妹佢又要喺沙井過嚟，咁都要時間，係啊講冇人唔都叫十二點鐘過嚟咩 ？OK， 咁啊咁我又上去攞房啦，咁其實我就冇點主點留意噶，嗰啲房係點樣嘅，我就話係咪有間房有斑馬噶？ 嗯， 咁佢就话系啊，有间噶，因为我订嗰个价钱就系其中一间房有斑马嘅， 系， 咁我 OK 啦，咁啊，因为我携程订啊，俾钱好似俾400多蚊啦，一早俾咗啦，咁跟住系呢间房，呢间房啦，系成间酒店嘅第一间， 吓， 一行入去个酒店 就系斑马啦， 就系斑马啦，其实我就唔好中意嘅，就房系第一间房， 系， 头房我唔好中意，尾房我唔好中意嘅，我中意中间有条走廊行下嘅，不过算啦。咁一入到去，房咧就比可以讲下房啦，间房咧靓过天使恋人嘅，因为咧嗱，我净系可以讲嗰间斑马房嘅话 ，OK， 佢成埲墙都系草嚟嘅，佢地下都系草嚟嘅， 嗯哼， 可能有啲地毡草啦、人造草啦吓，佢成墙都系嘅，而且咁天使恋人就唔系嘅，天使恋人系啲画啊， 系， 即 系佢比你实在啲咯， 系啦， 有 3D 咁， 系啦。咁啊，咁啊，见到有个按摩浴缸啦， 有冇草啊？ 冇，一个好大嘅按摩浴缸 啊， 系好大嘅按摩浴缸，系足够三条友浸落去嘅，但系好难，都可以救下两个杰哥哥嘅、 啊， 应该都可以嘅，同对高踭鞋一样嘅，但系佢按摩浴缸 ，OK， 可以浸到两个你嘅都可以，我声听。咁啊有一张床啦。咁就冇咗个藤椅，但系真系无啦啦有只斑马 啊， 斑马咁嘅 size， 即 系 真嘅斑马咁嘅 size 就摆捻咗喺嗰间所谓叫原始森林个、 啊、 房间有主题嘅叫原始森林 ，OK 咁嘅房里边，咁啊由头到尾都系嗰啲咩藤嗰啲扮晒有啲嘢捻咗落嚟啊，总之 即系好 3D 啊， 系啊，咁成间都好捻住森林咁啊。就算连挂衫嗰个有一个挂衫啊嘛， 你塞佢好树木咁样， 都系摆树木嘅， 系 呢咁啊好卵正，咁啊当然啦，健身饭盒未到，咁我睇下其他有冇其他消费啦，咁我又喺浴缸嗰度咧，就见到有四支唔同嘅，需要泡浴嘅，有薰衣草啦，柠檬啦，牛奶啦，同一个唔知乜卵嘢嚟噶啦 吓， 咁嘅叫乜樽。咁啊，廿零蚊樽啦，唔知廿蚊樽定30蚊樽嘅啫。 嗯 ，OK， 咁啊，泡泡浴嚟嘅。OK， 咁我又睇下有冇其他啲嘢啦。 乜嘢唔使講啦，震彈啦，係佢係震彈啦，幹氹啦，仲有佢好奇怪嘅，仲有兩件唔知兩件定三件嘅情趣內衣嘅， 咪係嗰啲象鼻啊嗰啲啊， 唔係喺啲黑色沙啊，好撚 sexy 啊，咁即係好似啊純純兔啊，知邊個啊？ 我知啊， 馬賽啊，馬賽著嗰啲咧。啊！嗰啲好誒，嗰啲嗰啲視頻嗰啲咧，咁講嗰啲咁嘅情趣內衣咯，有幾套得，當然啦，全部都要消費啦。 係 啊，咁當然你， 但係啲情趣內衣係俾錢買走佢定係 全部俾錢買嘅？ 買定係租啊？ 買嘅一盒包好嘅，係、你終於著完之後，嗰啲理論上都爛嘅啦，或者咧嗰啲纖薄嗰啲都容易抌嘅啦，或者咧有呢啲咁樣賣嘅，所以譬如有啲網友想買情趣內衣咧，咁其實可以買好幾廿蚊件嘅啫，啲廿零三十蚊嘅啫。咁、你可以買件同你個女朋友又好，咁雞照計唔會同你玩啫，飯盒都可以， 都可以，雞都可以， 雞啊，你事先徵詢佢同意啦，係咪先？咁飯盒你我都未咁快可以同阿新飯盒講噶， 廣東妹 係先冇可能咁快同佢講噶。咁 OK， 我見到咦真係好撚得喎，咁啊跟住諗啊，得啦，阿廣東妹，我就 set 定個地址，你就過嚟啦。咁廣東妹就咁樣當然啦，咁可能大概兩點零三點喎。OK 啦，咁我沖完個涼，洗埋個頭就過嚟啦。咁我大概嚟到，我都好耐啫，一唔好耐啫，因為佢都係滴滴打車嘛。 嗯， 得啦，我一解釋俾你聽啦。廣東妹喺麒麟咧，唔係冇乜咁講，喺神獸咧，佢1500嘅，OK， 1500。咁我就我比較2000，OK， 就因為咧佢有200蚊 的士錢， 車費來回就400啦。我十俾啫，十俾得100蚊貼士噶。 但係滴滴打車都咁貴咩？ 聽我講埋先啦，就所以咧我就俾2000啦。咁當然啦，同滴滴打車係平好多啦，130 係咯， 就滴過嚟啦。咁即係來回佢慳翻幾廿蚊啦， 都唔止喎， 慳翻幾廿蚊啦，130同200啫嘛， 慳翻百四咯， 百四咯，咁來回都百四啫。咁都我冇喺冇所謂噶，因為我預咗我係計你坐白牌嘅車噶嘛，因為。如果滴滴打車你唔會太耐㗎，你都係幾分鐘就有就可能一五六分鐘你就會有車囉。咁同嗌白牌冇分別過，可能嗌白牌仲耐㗎喎。係咪先？ 係啊， 只係嗌白牌可以住早一日，可以嗌定㗎嘛，滴滴打車唔得㗎嘛。滴滴打車可能得㗎，不過我哋唔識㗎啫。 你唔識啫，我識。 可能我都識嘅，而家我識㗎啦。因為阿廣東妹教咗我。咁佢就打過嚟啦。佢嚟到嗰時候呢就應該是4點零鐘啦。 嗯哼。 OK。咁我帶佢上去酒店啦。咁一打開嗰個房。嘩屌咁撚樣啊，廣東妹喎咁嘅。一隻屌呢一隻斑馬第一時間做咩呢？影相。 嗯。 啊坐喺張床度又影。瞓喺斜住隻斑馬又叫我幫佢影。 啊。 喺個浴缸嗰度未開缸喎。喺浴缸度攬住佢個油影，唔知影影嚟做乜撚嘢喎？係咁啊，攞影相。有啲嘢佢有啲自拍啦，有啲我幫佢影啦。咁佢都好開心啦，咁啊，我話佢嗱，因為咧，我哋住我同佢講啦，因為坐張牀度噶啦。 嗯。 咁我話因為咧，我今日去唔到球水山啦，玩唔到機動遊戲啊。咁我就所以租呢度咯。咁你呢度你覺得 O 唔 OK 啊？佢話好啊，呢度都好靚。我話你住過呢啲咁嘅地方未啊？佢話未啊，咁樣 OK。咁當然啦，又係其實就係日神辛苦發作㗎喇。 嗯。 但係唔好意思。又係咩呢，又係約咗阿六囉。又係約咗阿六。 又係約咗 阿六。咁我話得啦，但我哋唔可以等咁耐啦，因為我約咗朋友食飯。咁跟住我哋又同我就同阿上山阿上山咁我落樓下接的士啦。咁又同阿六去食飯啦。咁好奇怪啦，因為兩次阿陆都带埋个太太嚟㗎嘛。 吓。 但係每次唔係 每次都係。 係啦。咁其实上三妹呢阿陆嫂呢就见过好撚多次㗎啦。廣東妹未见过㗎嘛。係咪先。咁开始肯定阿嫂又觉得我好撚花啦。但我平时唔花㗎嘛，平时都係一件嘅啫。 单挑。 其实我都带过其他女仔俾阿陆嫂见过嘅。 係。 但係嗰啲就见一次就冇啦。咁呢次呢但上次啱啱见咗几次阿常沙㗎嘛。突然间打一件而家廣東妹又靚好多呢，又後生好多呢。咁跟住敲阿常沙妹，咪敲阿廣東妹去廁所嗰時候，我就嚟講我同阿陸嫂講，我唔係成日 得一件女㗎，我都好撚多女㗎。 咁但係上三妹點諗你呢？ 上知係呀，上三妹唔會知㗎。是不是咁、跟住啦，咁阿陆见过啦，咁阿陆当然话喂阿陆下次啲你阿广东妹执低啊。 我话喺手面前讲啊。 冇食烟讲。因为其实阿陆呢都想㗎，都想㗎，下次有机会有机会先讲，有时间唔好够。咁、我而家安排緊呢一次阿陆係屌下广东妹嘅团嘅。 即係做你亲兄弟。 屌有所谓啫。我都你冇听上几个礼拜我落下十一八九度啦。喂，我啲左派系讲分享， 系共产， 共产㗎嘛，系咪先？我哋私有化又系啲右派㗎嘛，我系左仔嚟㗎嘛，咁样所谓啦，阿陆都系左仔嚟㗎嘛，所以我哋完全系唔介意呢个 唔紧要， 共产㗎嘛，共产主义系咪先？系咪先？资源再分配 系 ，OK 系嘛？系咪先？所以我哋冇所谓噶， 一定黄金万人赏啊！ 所以我而家我就阿陆听紧，睇下几时阿陆去搞阿广东妹啊？ 吓， 阿广东阿陆搞完广东妹嗰日咧，第二日我就同阿广东妹应该就去呢个求水山啦， 又再搞过 啊，系又佢再搞过啦，因为要做饭盒啊嘛。OK， 而家我听紧嘅， 佢基本上系众人饭盒咁搞， 冇乜所谓噶，咁就 打佢搵钱啫嘛。 我想阿陆都唔关我事噶，你记住唔关我事。我想阿陆谂住佢搵佢做饭盒都得噶，阿陆会自己施药咯。 啊， 俾个知都唔紧要噶，梗要俾个知啦，费事大家 撞埋一齐 嗰日啊嘛，系咪先？ 咁啊，广东妹要同你讲一齐嚟啦， 一齐嚟啦，费事烦啦，你 系啊，冇人加钱啦，唔该。 啊，咁啊，我唔接受，一定我讲啦，系嘛？啊，咁啊，我一都估阿陆唔会嘅，因为阿陆都系想即系想屌嘅啫，因为阿陆自己都系饭盒噶嘛，咁有啲饭盒佢自己都要食噶嘛，系咪先 ？OK， 好啦，咁啊，同阿陆食完饭啦，咁平时啊谂住我哋会睇下戏嘅，冇啦，因为而家住齐酒店啊嘛， 嗯。 啊，咁啊，广东妹都好想翻去嗰间酒店度，跟住嗰阵做咩咧？泡泡浴， 嗯， 呢一集嘅重点就系泡泡浴， 系 泡泡浴最紧要系咩咧？我嗱，好简单啦，我翻去酒店啦，咁跟住就开水啦， 嗯， 啊，咁啊，当然啦， 知啲嘢落去啦， 系啦，咁啊，倒一樽，唔知28蚊定廿， 你倒晒一樽啊？ 其实多捻咗， 系咯， 应该 半樽都 OK 噶咯， 半樽都好捻夸张啊，估计。OK， 唔好咧，唔识啊嘛，我系咁大仔未浸过泡泡浴噶嘛，系咪先？咁呢次有机会浸泡泡浴，咪倒入成樽落去啦，成樽薰衣草倒晒落去，咁开头倒落去咧，冇乜嘢嘅，自己自己搵手搞咧，都冇乜嘢嘅。咁你记住，佢一个按摩浴缸，按摩浴缸有咩特别嘅嘢咧？就佢 喷水啊嘛， 咁样开按摩喷水嗰度咧，卜卜卜卜卜卜，咁啲泡就起咯。咁跟住开流呢，我同阿广东妹呢就坐咗去个浴缸度啦。听我讲啲水系可以 啊， 可以搞到好即系热嘅暖嘅 啊， 好舒服嘅。OK， 就唔同天使恋人咁嘅 啊， 温水嚟嘅啫，我啲可以再热水嘅。咁都唔好热啦 ,OK 啦。咁开流都冇乜泡嘅啫。咁自然开咗嗰个喷嗰、那个按摩嗰个设备呢喷水出嚟呢。噗嗰啲泡就出嚟喎。越泡就越多喎。咁即係佢成浴缸呢 都係泡。 都係泡。啲泡甚至乎係 over 咗浴缸。跌出嚟喺個浴缸出面。都唔緊要啦。好玩到係咩嘢呢咁啊广东妹呢就拿起一集泡。吹。吹嘅嗰集。 幾咁性感啊。 可以做可以做真係你老咩可以做戲。 嗱咁樣喎大佬。 可以做戲咁啊。咁當然啦嗰啲鼻頭又有啲泡啦你額頭又會有啲泡啦你面又有啲泡啦我又會係咁廣東妹都係咁啦喂即係同到戲係冇分別㗎喎。 冇㗎。 咁又可能過日有一日仲可以玩下按摩歌嘛。咁我會好舒服啦。咁因為你嗱我平時都有浸浴缸嘅。我有個宗旨呢就係浸到手指巢呢 就起身啦。 就起身啦。但係唔好意思實在太好玩。我唔知唔不經不覺呢係浸多咗。我都唔知浸咗幾耐可能浸咗半個鐘頭都有多。 有啊半分鐘 有。即係分分鐘有多。喂即係好多玩㗎喎。一係可以摸得人摸一下廣東妹啦去抄下佢啦又可以對坐又得啦即係對望又得。嗰個浴缸係大到咁樣㗎。又可以喺個隔離又得。即係你咪佢浴缸有幾大啦係咪先。可以對望可以喺隔離。 攬住。 有得乜嘢得。咁啊，玩玩玩玩，又可以 佢一因為佢吹浴缸吹啲泡啊嘛，吹啲泡落嚟我度啊，咁我咪吹翻吹啲泡落佢度咯。但我唔得，因為我唔夠氣。你見到啦，成日咳，我吹吹吹嗰陣，一吹又 成嘴都係， 係啦，就成嘴啦，吹唔吹唔起，吹唔起。但呢啲後生女又唔同嘅，一吹個泡真係飛出嚟嘅，攞開心，我都玩啦，跟住玩完之後，咁啊，梗係衝過嚟，咁起身衝花灑啦。你起身，你係已經。成个好似雪人咁啊！ 成身都 成身都俾泡包住。咁啊，咁我冲先啦，我冲完凉咁啊。因为嗰个浴缸喺张床隔篱几尺嘅啫。咁啊，冲完凉啦，冲晒啲泡啦。咁啊，去床嗰度坐咧，等啊，等啊，广东妹啦。我到广东妹冲身啦。哇，嗰啲泡又系包住佢 啊！ 即系其实唔使除衫嘅，即系等于好似着件衫咁 啊。啲淋水嘅全部走晒， 系啦，但你见唔到佢，你好知系知道佢系冇着衫噶啦，但系佢系全身都泡嚟嘅，咁你閪又见唔到， 吓 手又见唔到， 两粒滴又见唔到， 两粒滴又见唔到嘅，净系见到个头嘅啫，啊个头都有啲泡喺度嘅，咁啊嗰咩有一个太话冲身，冲完身出嚟，佢嬲住毛巾啦，咁啊一人唔知点解啊，嗰只泡泡浴咧好滑噶。冲完之后我又全身滑过， 咁$28都抵喎， 抵噶，可能嗰啲铺唔知咩嘢啦，冇得滑，咁啊一做完，一冲完冇个就埋床啦， 吓、 啊，即系你知道有神山虎噶啦， 吓、啊， 我其实我已经喺浸浴缸嘅时候咧已经冻尿噶啦， 吓、啊， 冻尿咗好年耐噶啦， 吓、啊， 但当然佢唔见啦， 因为全部铺嘛， 因为全部铺啊嘛，咁跟住咧咁啊冲晒身啦。咁跟住又一去到埋到个张床都唔撚讲啊就诊啊。 係。 嗱其实广东妹我唔定只诊一次㗎啦再诊咗两三次啦。呢次又系个感觉呢系比佢以前做强烈嘅。 因为点解呢我话俾你听我分析俾你听佢喺呢啲地方逢喺主题房呢人系特别放松嘅。 可能系。 人一特别放松的话呢你当你俾咩嘢刺激佢嘅兴趣的话呢佢就会特别开心。点解佢会咁即係咁肉緊呢嗱我相信之后个过程都肉緊㗎啦。 肉緊好撚正。 因为有一样嘢就係、是、你同佢玩泡泡。 係。 嗱 好紧要泡泡。 玩完个人呢放松晒轻松晒呢再上床嗰时候呢嘩两回事。 咁首先。 因为平时佢呢同你一起呢佢觉得係工作。 嗯。 就咁简单。 之前咪啦。好 ,ok。咁做嗰时候你点样呢咁你知啦我节目之前我讲过啦我问咗 Super Pick, 送咗啲 0.01 嘅肛门俾我㗎嘛。係咪先咁我老虎攞嚟试下啦。咁我吐啦一吐。扑街呀。原来呢 0.01 肛门红色嗰隻呢好短。吐唔晒 呀。 吐唔晒呀。都吐到我唔吐到五分之四度啦。哇屌你老母点屌呀。 咁实甩㗎喎。 实甩我真係甩緊喎。好撚彩。即係我自己都有其他袋准备咗喺度就啲Sakami 0.02。即係咁样因为我自己买咗嘛。咁至于肝本就真係喺度啦係啦。咁你叫佢0.01太短啦唔啱用啦。咁我咪退返个0.02。我咪同埋即刻即係其实好撚簡單嘅。上其实係广东妹帮我套袋㗎佢嚟点。吐唔晒喎剩返好多喎。 咁你借諗掂佢囉。 我諗咩咩係㗎啦甩袋咪瓜撚事咩我唔想過咩。咁我當然係得啦我換個第二個啦。咁喺度有少少阻滯啦。咁阻滯唔緊要啦因為我放喺個 bed 度㗎嘛你知唔知我放呢個 bed 度㗎。因為我咁呢個 bed 呢通常我就喺條你要啊？我想俾个你啊！ 我睇下啫，我睇下 呢个0.02嚟嘅呢个唔系光。 咁上次你搞个 function 嗰个咯， 系咯， 派嗰个嘛，我用晒啦， 用晒啦， 吓 呢样我俾钱买嘅啦， 当系有胶咁食啫嘛。 OK， 咁啊，因咁啊喺呢度有少少阻滞咯，即系你知啦，有时啲气氛嘅嘢停咗咧，就会嗨啲噶嘛。但唔好意思，因为主题酒店嘅关系，完全冇问题， 系 一样一大完，即刻换咗个套之后。 一打一路 一 打一路 一打一路又是食埋鹿尾地黃丸飲埋神山虎。 簡直一打一路。 毫無憐憫地 吹花辣手。 又是攞埋呢個熱狗對 水貨客嘅踢擊嘅態度，狠狠地去診佢一嘢，又係嗌聲震天，又係嗌聲震天。咁當然咧，時間許可啦，咁做一 Q 啦，跟住夜晚冇食宵夜啦， 嗯， 食宵夜咁啊，但係有少肚餓喎，咁啊攞咗買啲花生啦，一附近係百利神噶嘛，買啲花生，咁啊喺個位嘅。即系高高地嘅高人嘅，咁俾你饮下啤酒啊，食下花生，我咪饮啤酒食花生啦，食下，倾倾下，硬 又硬咗啦， 床都唔去啊！屌你老母就喺只斑马上面，屌，即系揞，即系抬捻咗啊！广东妹就喺只斑马度，佢唔系咁唔系骑住斑马，就挨住斑马，咁喺后边系咁入咯。 咦，唔错喎，感觉 又同上三妹个反应一样。 我 屌你老母，教佢好捻顶。 啊， 咁即系好肯定，下次又唔掉，又唔可以后入啦。 系啊， 咁啊算啦，咁咪佢一话唔得，因为佢斑马又，因为佢间房系细捻过天使恋人嘅。 吓、 啊，斑马隔篱就系张床噶啦。 啊 ，OK， 哦，咁啊一唔俾，佢掟佢落张床度又诊咯。 啊， 好啦，咁啊咁第二 Q， 佢就好早两三点先得第二 Q 噶啦。 啊， 咁第三 Q 实有啦，唔讲啦。OK，、啊、最奇怪就系一样嘢，有只斑马啊嘛。夜媽媽瞓緊覺嗰時候，家啲燈好撚暗，你見到隻斑馬都冇啊，唔恐怖， 嚇撚死你！ 都幾得恐怖嘅咯，咦？無啦啦有隻斑馬？ 喂，唔係喎，其實有隻斑馬的話，你會唔會抱埋阿廣東妹上隻斑馬度，佢坐喺你上邊咁搖咧？ 冇啦，我已經不驚斑馬冧 啊！ 我已經不驚斑馬冧啊！咁其實我都冇坐過，係阿廣東妹自己坐過隻斑馬一次， 啊、 就啱啱第一次去，啱啱。未食饭之前，佢一嚟到就第一时间就影咗几张相，就骑咗上斑马路，叫我帮佢影下相咯，喺度咯。咁所以咧，两次主题酒店咧，我都觉得咧系可以令到啲女咧更加即系拉你 投入 你嘅， 同埋放松。 系啦，所以咧我所以点解突然间我都要我都不厌其烦啦，同佢讲，我都介绍阿洛同啲饭客去玩啫。 啊， 主题酒店啊，喂，而家呢去得嘅话，你开心好多。你俾到佢嗰个嘢就唔系主题，唔系钱嘅问题，系、 啊、 因为真系玩得好开心 嘅 问题、啊、尤其是记住去天使恋、天鹅恋、 啊， 真系要玩泡泡浴， 系， 但又唔好落实一支， 半支啊， 半支啦，半支啦， 再唔够再加咯， 唔系啊，其实可以分两次玩噶啦， 吓、 啊，冲完一次泡泡浴，啊，屌完一镬，今日我成日搵阿碌食饭啫，譬如你哋呢啲朋友晏昼。约咗佢浸一次泡泡浴先，食、 啊、 完饭夜晚翻去又浸，咪浸多次咯。 系啊， 系先？咁我呢次冇啫，浸一次啫。你可以浸两次噶嘛？你哋唔系 一饭先再浸咯， 系咯，可以咁样噶嘛？咁咪留翻半支咯。其实又唔系贵，廿零蚊。咁下次我有冇机会再去呢啲主题酒店？下次都会有嘅。咁啊，睇下下次可以尽量下玩埋啲情趣睡衣啊，情趣内衣啊。 你着啊？ 啊，咁唔係啦，加俾加俾女仔廿零蚊啫嘛，嗰啲攬入去攬啫嘛，唔知廿蚊定四十蚊，唔好記得啦。總之嗰個泡泡浴個價錢就係廿幾蚊一支， 廿八， 唔知廿八定三十八，唔記得咗啦。咁啊，譬如玩起上嚟，你都係你成晚玩曬佢所有啲震彈啊，玩曬情緒內衣啊，都唔使三嚿水嘅。 嗯，抵玩 啦，抵玩嘅，但係當然你唔會玩曬啦，係咪先？你冇理由。自己玩佢啲咁嘅閪袋啊！我哋自己有袋，使乜玩佢啲袋咧？ 系啊， 系咪先？咁其實某程度可以去咗呢啲地方玩嘅、 啊。 尤其是記住啊，唔係同性工作者啊，係同啲飯盒、女、 啊、 朋友，甚至健哥哥，我介紹你同你太太去玩。 我試下嘅、okay? ，我會諗住，我會同我老婆講叫佢訂定 嘅。啊，叫訂定，或者揾我幫手訂啦，因為我攜程我都訂到。 佢都有攜程嘛。 OK， 咁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 係 呢個係我嘅建議。OK， 咁啊，希望可以網友可以试下呢啲咁嘅主流酒店啊！你哋系会觉得唔同以前好多嘅 两回事 嘅，因为香港你揾呢啲咁有主题嘅酒店咧系难好多。香港唔系冇啦，九龙有 不过好贵咯。 点会有只斑马喺你间房度啊？有可能有嘅，我唔知咯。OK， 咁啊可以喺大陆试下嘅。咁呢啲其实某程度同女朋友真系好正嘅。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翻嚟应该就。讲下一个，因为疫区封咗啊嘛， 封咗 啊，咁我哋都要去淡水玩噶啦，咁啊，我哋都去惠州玩噶啦，咁呢次我哋就去淡水， 一個叫幾貴嘅幾貴價嘅團嘅，其實某程度係貴過以前嘅。咁啊咁啊，留意下個禮拜啦，應該我啊十九八十後做噶啦。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 耳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